第三篇章叫《家国忧思》，展出了徐悲鸿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马、狮、鹰等作品，以及系列为主题创作而绘制的素描稿。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展览集中呈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艺术，以及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社会风貌。参展的103件学院派艺术精品都来源于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特别是安格尔的以朱庇特与特提斯为代表的三幅油画精品值得关注。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大同沙岭七号北魏墓葬壁画与云冈石窟艺术展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的主角是位于大同东郊的沙岭七号墓的磨制壁画。沙岭七号墓是一座北魏时期的地下豪宅，据墓室出土漆皮文字推测，墓主人死于太炎元年，也就是公元435年，鲜卑人，是侍中主客尚书平西大将军珀多罗氏的母亲。这座铲形砖室墓的墙壁上布满了精美的壁画。中国科技馆的古希腊科技与艺术展正在持续展出，展览复原了帕台农神庙建设工地、柏拉图闹钟、希罗的自动神殿门和自动移动装置、安提开塞拉机械装置、三层江座战舰、水利管风琴、埃涅阿斯的液压通讯等53件模型，充分展示了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再来关注收藏方面，2018台北国际书展将举行春风似友珍本古籍拍卖会，鲁迅、胡适、张爱玲、周梦蝶、余光中、三岛由纪夫等名家的限定本、签名本、毛边本、出版本、线装本等197件珍本古籍将被拍卖。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举行的拍卖会预展上，拍卖品中胡适自印复刻本《乾隆甲戌之砚斋重平石头记》尤其引人注目。1927年胡适购买到了《乾隆甲戌之砚斋重平石头记》之后非常的高兴，并且撰写文章认为这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版本的《红楼梦》。2018年5月，一年一度的蛇形画廊夏季户外展厅将从伦敦肯辛顿公园来到北京，并由中国设计师刘家坤担纲设计。这是这个夏季的项目首次亮相国外，也是首次由中国建筑师进行设计。蛇形画廊北京展厅将坐落在北京东城区的王府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先来看看网络过大年。北京市网信办将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目展演的网络传播。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像东城区的地坛春节文化庙会、西城区的场店庙会、石景山区的八大处新春祈福庙会、怀柔区的红螺寺庙会、通州的三教庙春节文化庙会等等，都会在互联网上有精彩的呈现。说到过年，来关注一个时尚的火车站，太原火车站今年春运引入了多种智能服务项目，具有人脸识别、移动引路功能的机器人、侧位显示、扫码出纸的智能厕所、自动语音问答、站内预约服务、站内外引导的智慧出行服务、微信小程序等等。这些黑科技有助于缓解春运压力，为旅客营造更加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太原站还入驻了智慧客运车站小程序，旅客打开小程序就可以选择重点旅客或者行李搬运服务，旅客输入姓名、联系电话、乘车时间和车次等信息就可以完成服务预约了。后台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预约内容提前安排，减少旅客的等候时间。今年秋季，北极圈附近的水域将新开一座酒店，春夏秋三季在水上漂，而冬季则是冰雪环绕。这家酒店的名字叫北极浴场酒店和水疗中心，坐落于瑞典北部的吕乐河上。 酒店呈同心圆形状，借助一座长木桥与陆地相连并固定位置，同心圆中间的空心位置是露天浴场，水温将保持在 3.9 摄氏度，游客在这儿可以先洗个冷水浴，然后钻进桑拿房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酒店只有六间客房，最多可以同时容纳12名游客，每间客房25平方米，都有一面大玻璃窗来供游客观赏美丽的星空或极光。瑞士研制出了一款含黄金的滑雪服，说它有超强的排汗功能。这款滑雪服模仿植物根部吸取土壤中水分的过程，用一块名为聚合物膜的特殊材料把汗吸到滑雪服外面，让身体保持干爽。膜的厚度是 0.02 毫米，两面各涂一层极薄的黄金，起到电极作用。研究员说，没有电流，汗液也能渗透到膜外，但是通电之后，吸水能力会明显增加，达到每小时每平方米排汗约10升。虽然黄金的使用会增加滑雪服的造价，但是用黄金做电极比用银做电极耐用得多。这款滑雪服最近在德国慕尼黑国际体育博览会上亮相，有望明年上市。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日前，长安街新版彩虹门已经安装完毕了。位于复兴门和建国门的彩虹门重建完成，经验收后可以重新亮灯，灯具从霓虹灯改为了更加节能的 LED 灯。除了彩虹的图案之外，未来还可配合节日主题演示动画图案。长安街建国门和复兴门的彩虹门已经陪伴市民20多年，经过专业机构检测，彩虹门主体结构大部分杆件都出现了锈蚀，内部线路设施趋于老化，已经无法通过维修来排除安全隐患，所以进行了拆除重建。为了方便天通苑地区节日期间返乡乘客的出行需求，北京公交电车分公司开通了天通北苑至北京南站的社区高铁专线，10辆新能源小黄蜂公交车上路，服务高铁接驳。而首都机场推出了丰富的人性化服务措施，通过开发微信小程序增设了物品暂存服务。国航还推出了国内第一个一站式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区，进一步节省了旅客的时间。另外，据交管部门的预测，春运期间早高峰压力减小，而晚高峰更堵了，城区的最堵日可能会出现在周四和周五这两天。最近，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赴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旅游活动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日益火爆的南极旅游，旅游委要求各大旅行社出团前30天备案团队信息，同时呢，旅客要签订环保承诺书，减少对南极等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破坏。再来关注演出方面，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儒勒·马斯奈歌剧《泰伊斯》今明两天上演最后两场。歌剧《泰伊斯》根据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小说曾于192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国作曲家儒勒·马莱斯谱曲，1894年在巴黎歌剧院首演。这部剧通过年轻的修道士阿塔纳埃尔为了拯救名妓泰伊斯而堕落沉沦的故事，表现精神与肉体永无止息的纠葛。音乐方面，作曲家为男女主角谱写了大量优美的咏叹调和重唱，其中的沉思曲是小提琴独奏曲中历久不衰的经典名曲，也是马斯奈最为知名的代表作。国家体育馆全景科幻大型演出《远去的恐龙》年前的这轮演出持续到2月12号。演出是以恐龙从兴盛到灭绝的经历为主线，让观众穿越到6500万年前，揭秘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恐龙世界，用最新科技讲述最古老的故事。同时，它也是云集国内外制作团队，采用高科技技术以及独特的艺术创意，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恐龙世界。寒假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看一看。 王致和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享誉世界的臭豆腐背后有什么故事？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一起聊聊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

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空少云的天儿，但是有3-4级的偏北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本周是以晴为主的天儿，能见度比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明天到周五气温缓慢回升，双休日受冷空气的影响降温明显，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那本周呢依然是风干物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比较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北部环路的东段双方向也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其中在北二环的东向西全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都是压力比较突出。联络线方面呢，目前进城方向的压力比较突出，东部的京通快速、朝阳北路、姚家园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西部的莲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北部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万泉河路都是车多路段。高速方面，以京藏高速、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车流上升目前最为明显。 王致和，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享誉世界的臭豆腐背后有什么故事？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一起聊聊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王致和原本是安徽仙源县的举人，清康熙8年进京赶考落地，受盘缠所困，滞留京城。幼时曾在家做过豆腐的王致和，为了谋生计做起了豆腐生意，在所住的北京前门外延寿四街羊肉胡同安徽会馆内，用手推的小磨每日磨上几升豆子做成豆腐沿街销售，同时刻苦攻读以备下科。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来看第二道题，腐乳通常分为青方、红方、白方3大类，臭豆腐属于哪个类别呢？ A 青方， B 白方， C 红方。 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其实刚才呢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已经都说到了哈，所以答对的朋友呢真的是特别的多。这样陈总先来跟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好吧， 嗯，你选一个数。 85号吧。 啊，85，为什么呢？ 是这样，我们王致和这三个字呢是1985年时任的领导呢

但是降盐说起来容易，但是呢做起来很难。 嗯， 因为盐副呢主要的作用有两块，一个呢它保证它那个副乳的品风味，也就是说哎先做就是说味道上，盐呢是突出它的味道的。第二块更重要的是它保质。 嗯， 保质、 哦。我们产品里没有防腐剂的。 没有防腐剂、 哎、 就靠那就盐就 要 保质， 其中很重要 的那个重要。为什么以前盐很高啊，它就需要保证它的、因为它副乳您看啊在一直放的很长时间它不会坏。 嗯 啊一直呢都是保质 18个月。 很长的。 嗯 啊所以说呢为了降盐呢我们一直是在当地好多人说了哎我们想多吃、但是呢又怕盐吃的盐太高了。 可不是嘛、现在大家注重健康也是低盐低脂嘛啊少糖。 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事实上一直在做研究。一直在做研究呢。从2007年开始呢，我们有集中的代理研发团队啊， 哦、 就是集中的 进行开始研究了。 对，2007年集中的攻关，用了将近2-3年的时间，把这个技术呢进行了攻关突出，就是攻关，然后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10年的时候呢，上市了，首先呢上市的是低盐的这个淡口的这个鲜香的红方系列的副乳，它的盐分呢降低了将近40%左右吧， 哟，那降了快一半了哈。 对对。对对对、 非常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我们做了因为副乳的研究呢不像其他的研究一样、它呢需要经过呢我们就必须定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需要它保质和跟踪、这样的话呢它不能有任何的头尖缺角的地方， 所以你们这研究的周期会很长、 周期相当相当长， 多少个批次， 捡了盐之后它会不会变质，这就得放够了这保质期看是吧， 近3年的时间， 对，所以说一直在、我们也做了好多的上百次的都是失败试验的试验是失败的、后来呢逐渐稳定了，但也有很多失败，最后呢稳定了，这才是放心的才进行大生产才推出了这个产品。 那从开始研究到最后、能推出这产品花了多长时间呀、 3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 对对对、 三年的时间，真是天天盯这点事儿，付出了很多，整个一团队，这个失败一批次再做，接着做多少个批次，做的都说了都，你们这记录了多少个？ 上千批次 ，一批次就得有好多， 对呀、 这个量， 量必须得 大，不能小了，小了以后都。 因为在做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必须得一批推的一批做，我们不能等着说这一批次结果出来了1年多2年的时间出来我们再去做，那就已经晚了。 对， 所以 连续跟踪， 你看发酵周期， 连续的 其实没有考这个让听众们抢答哈。发酵周期就是大家可以猜猜的，从我大豆到那个腐乳要需要多长时间？ 需要多长时间？ 您觉得 发酵啊？这我还真不太好说啊。 大概3个半月的时间， 100天吧。 三个半月，100天的时间， 对，很长吧？ 是 很不容易的。 是看着这一瓶腐乳 35道工序， 并没有多少钱哈，怎么这么复杂、 你小小的方寸之间凝聚了很多的智慧，老祖宗留下的。我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王致和人的创新，这个改良适合现代人的这个健康啊需求、口味需求的。行了，让我们总工接着讲吧。 接着讲这减盐，但就是说有的是减了40%是吧？ 这是红腐乳的 平均值40%， 对，平均盐分降低了40%。当然说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往低里降，这也是我们 一直达到50%吧， 对，一直在做的工作。这个盐低了之后呢，大家想了一直在说，哎，盐低了之后你这口味肯定就清淡了，不像原来的腐乳那么好吃了，这是大家最大的质疑。 以前是这个1/4块腐乳配一碗粥， 现在能多吃 块， 对对对对， 就除了为了这个降盐，关键还有这个腐乳当中的有益成分，也是要保证大家每天要摄入足够的量。 因为腐乳里边呢含的这个活性成分很多， 是 如果你说盐比较高呢，大家自然而然吃的会少，少的话呢，它的营养成分呢就起不到这种这个太大，就是说很 作用 的作用 没那么大了，你得吃够了量才行。 但是我们盐低了之后呢，它的就可以更多吃，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含有的一些叶黄酮的成分呀， 就更多的吸收 低菌肽 摄取的可以， 都会对人体作用。 减了盐之后对口味有变化吗？ 所以说最后呢，我们这个研究上市这个产品呢，大家吃完之后都感觉相当不错，并没有因为盐降低了之后 脂香气， 对对，反而它的这种脂香、醇香和那个鲜香的味道更浓了。 我看到咱们那个这现场有的这个腐乳上面写着淡口， 就 是盐少的是吧？ 没错， 对， 清淡的淡哈， 就百闻不如一尝啊！特别欢迎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啊，这个赶紧品尝一下。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一，农历腊月2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1-2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是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那么今天白天呢，以晴为主，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但是气温比较低，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3，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京方向北二环西段东向西车流集中。那么这个来看一下燕郊。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京渝旧线白庙桥段，还有京哈公路燕郊段人民医院至酒厂以上路段东向西都是车多，行驶不畅。 王致和，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享誉世界的臭豆腐背后有什么故事？王致和作为地道的中华老字号有什么创新？老字号新江湖和大家一起聊聊东方奶酪传奇王致和。王致和最早的腐乳是清方，盛夏某日王致和做出的豆腐没有卖完，恐日久腐坏，便切成四方小块，配上盐花椒等佐料腌于一小缸中。秋凉后，王致和重操旧业，猛然间想起那小缸豆腐，连忙打开，未曾想臭味扑鼻，定神一看，豆腐早已变成青色，扔了实在可惜，于是他大着胆子尝了一下，不料别具风味，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中国人做饭用料酒，这是烹饪用酒的称呼，其酒精浓度低，含量在多少以下呢？ A 2%， B 10%，C 15%。 来，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王致和的臭豆腐是属于这个腐乳里头的清方哈，刚才也这个王总工给我们还详细的解释了哈，为什么是这么分哈，还有其他的一些门类啊。答对的朋友好多啊，看来这个臭豆腐真是深入人心哈，大家都很熟悉。 谢谢。 来，王总工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116号吧。 为什么选这个数呢？ 因为目前呢，我们的那个单品产品的品类就是品种呢，有116种。 有116种啊，一会儿要跟大家说说怎么能有这么多呢，就想想呢觉得不可思议哈。 116个单品。 好，那么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11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就说的是这个料酒了，这也是王致和的现在的这个应该是开发的品类之一哈。其实它也是做腐乳的原料之一吧。 做腐乳要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的地方，也要用酒是吧？但是不能不是用料酒是吧？ 对，不是用料酒。 这也是根据现代人们生活的这个节奏啊，这它料酒实际属于复合调味料 啊， 也是更方便、更便捷。比如我们烧菜，这个炖鱼、烧肉，直接倒上就味道就很好。 是因为料酒里头还有一些，比如说黄酒 ， 黄酒，然后还有大料啊等等这些成分啊， 好多的名贵的香辛料。 香辛料 是 以黄酒为主的。 因为在南方，有的时候他就会专门就用红酒，然后自己要加一些这种 用黄酒 ，然后自己再加一些香料进去哈。 对。 那么在这儿也问问大家，这个料酒是添加了黄酒啊或者是花雕啊做成的，它的酒精浓度就低了，含量在多少以下？2%、10%还15%呢？哎，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王致和提供的食品一份。第三道题一会儿我们在9点之前会公布正确答案。那么第二道题呢，刚才说是第116位是吧？ 对。 哎，答对的朋友我们编辑数出来了，叫叶落诗满间。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